寻找港湾，不能把你忘记，爱的希望，爱的回味，爱的往事难与追，风中怕归，生怕枯萎，

小的倔强，还好有你帮忙，还好有你鼓掌，昨夜能被你体谅。我们说过想要去的地方，不许谁先退潮，不许谁掉发，不曾有过风浪，每一道光都在远方，跌跌撞撞向着光亮那方，每一座城市都在生长，匆匆忙忙没人可以阻挡，每一段青春都有迷茫，我们一样该怎么坚强。青春都有迷茫，我们一样该怎么坚强，谁的青春不迷茫，还好有你在身旁。 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。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，然后叫做瓜牛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 轻轻地仰望。